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4集《精神二》。 还往前？ 回香惊讶地说道。 夫人，咱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时辰了，您没有发现吗？咱们好像在原地打转，都没有往前进过，方才的路走了好几遍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就算在这儿走上一夜，也怕走不了头啊。 从阳也道。 不错，夫人，就算是要走，也不能一直没有目的的走，否则的话，咱们就算是一错再错了。 沈妙沉吟片刻，看向罗坦。指南针的方向一直在向南吗？罗坦连忙点头说道， 是的，我们一定没有走错方向，可是这景象看着确实似乎方才也见过。 分明没有走错路，景象却是一模一样的，这反而更加奇怪。物极反常必为妖，若是走错路，咱们原路返回必然也会中招，定然是返回不去的，倒不如一直这么走下去。不过你们说的也没错，一直看的都是同样的景物，这些树长得一模一样，难免会误导人。若是真的一样，会让人心中生厌自疑，若是假的，更是混淆视听。他从袖中掏出一方手帕，又让罗坦也掏出一方手帕，自个儿将手帕系在眼睛上说道，这样吧，不受眼睛的误导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跟着指南针往前走，看看能走到什么地方。我和谭表姐都蒙着眼，八角回香在前面看指南针，从阳你们在后面再往前走试试。莫晴有些犹豫。 夫人，这样真能行吗？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。沈妙蒙着眼睛，语气却是毋庸置疑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这样走下去是什么后果，可是谢景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我们多走一步就多一分可能，如果连走都不走，那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。 对对对， 罗坦也连忙道， 不管怎么样得先试一试啊，嘴上说了千百次有什么用，倒不如自己做起来来的实用。 回香有些意外，他觉得真是有些看不懂这位夫人了。当初嫁到瑞清王府来的时候，莫雨君的诸位部下也曾悄悄地偷窥过，只觉得这位夫人性子沉而稳，于是对主子就稍显不够热情。可说是无情吧，他却又能为主子冒着风险在这漆黑的树林里走上一夜。看着是个聪明人，理智地分析利弊，可是这会儿却又天真地相信着可以改命的传说，还用这么笨的办法。回香无法理解沈妙这些矛盾的举动，但其实也根本没他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人在特别的关头会无意识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心，而在有些紧急的时候，指使人的不是理智和聪明，而是本能。智慧在这一刻抵不上迫切的心情。莫晴默默地跟在沈庙背后朝前走去，回想几个顿了顿，终于没再说什么，也继续跟了上去。凤头庄发生的这些事情，陇叶城里的人却是不知道的。诸位臣子晓得的只是瑞亲王在狩猎当日负了伤，可是究竟伤成了什么模样却没有人知道，自然也是无人敢去问的。只是谢景行在陇叶朝堂之中的地位十分微妙，有人一心盼着他死的，也有人身家性命都系在他身上，心心念念祈祷着他不要出事的。众人心中再怎么怀疑，奈何瑞亲王府就如铜墙铁壁一般，一丝风声都不透露，愣是不晓得其中情况，任凭人心痒痒无法安睡，也愣是查不出一丝半点的线索。于是坐立不安的继续坐立不安，幸灾乐祸的继续幸灾乐祸，谁也帮不了谁。 卢府中，卢婉儿正在屋里四下来回踱着步，同卢夫人撒娇道： 娘，我想去看看亲王殿下，都不知道他伤得怎么样了，要是伤得严重可怎么办啊？ 卢夫人安抚他： 哪儿就那么严重呢？若真是严重，必然会四下里寻找大夫的，现在亲王府一点风声都没有，想来是没事儿的，你过去凑什么热闹？ 可我心里不安得很啊，都怪那个沈庙，简直是灾星，他刚嫁过来亲王殿下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是克夫嘛，得早点将他休了才行，要是一直跟他缠在一处，指不定亲王殿下还会出什么事儿。 卢夫人笑着说道： 是是是，不过你眼下可不能过去啊，等瑞亲王身子好些了，让你大姐想个法子让你们见一面，现在可不能添麻烦。 卢婉儿不悦道： 娘可不要骗我。 等卢婉儿走后，卢夫人面上的笑容才沉了下来，吩咐一边的丫鬟说道： 好好看着小姐，这几日不要让她出门，若是坏了老爷的事儿，我拿你们试问。 说到最后语气阴狠，面目狰狞，倒和那暴力凶残的卢正淳将军如出一辙，丫鬟们连连低头应了。却说另一头，丞相府中，叶夫人与叶老爷也正说着此事。叶夫人正在与叶老爷下棋，叶茂才和卢正淳生得完全不一样。卢正淳是典型的武夫，一看就是沙场上打滚的人儿，眉目间都是煞气，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大约是连小儿都能吓哭的。叶茂才却生得一副面白无须的无害模样，瞧着也和气，不晓得的却以为是哪家文绉绉的读书人呢。然而这位丞相能在子嗣稀薄的情况下，陇叶臣子都不敢对叶家造次，永乐帝也不能明着撕破脸面，也必然是不会如长相一般无害的人。叶夫人落下一子，笑盈盈道： 这瑞亲王府如个铁桶一般，眼下都无什么消息传来，倒是不晓得瑞亲王如今是什么模样，我这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真是烦恼极了。 夫人不是心里已经有了计较，怎么还会为此烦恼？ 叶茂才笑笑，跟着落下一子。叶夫人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她并非二八年华的娇娇女，做起这卖乖的动作时便有些不伦不类，偏叶夫人自己还未察觉，只是一边落子一边说道： 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，瑞亲王那样逞强的人，但凡是能见人总要出来的，迟迟未露踪影，大约也是因为不能。 叶茂才笑道： 或许是为了迷惑旁人也说不定。 老爷这是小看妾身，哄妾身玩呢，肯定不是骗人的。 哄？这是为何？ 叶夫人看着棋盘说道： 瑞亲王府那头不清楚，可是皇上可没有掩饰，眼下不是已经开始着手对付卢家了吗？瞧着皇上下手下得那样重，想来瑞王伤得不轻啊。 叶茂才哈哈大笑： 哈哈，原来夫人看得如此透彻，朝廷之事都被夫人看得清楚，我倒是愧疚了。那夫人不妨也来猜一猜，看我是怎么打算的。 叶夫人低头笑道： 这就难说了，得看瑞王是个什么结果。 见叶茂才不否认，叶夫人自觉自己说对了，更是娓娓道来： 皇上和卢家暗中博弈这么多年，这些日子又想拉拢咱们叶家，可是咱们又不傻，哪里就能被人当了法子呢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就让皇上和卢家斗去吧。之前瑞王还在，所以我们是偏向皇上的，乐得和皇上交好。可是瑞王这一次若是逃不过，仅凭一个皇上，这天下终究还是要被卢家掌控啊。 一个瑞王而已，哪里就有你说的那般神奇了？ 叶茂才淡淡的一笑， 瑞王可是个厉害人。 叶夫人也笑， 老爷不也这么觉得吗？ 叶茂才直起的动作一顿，意味深长地看着叶夫人说道， 夫人似乎总能猜透我的心，不过夫人以为瑞王这一次可否逃过这一劫？ 叶夫人想了许久才吐出四个字来， 在劫难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